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追悼大会和追悼会17号分别在朝鲜各道市郡和联合企业举行。追悼大会和追悼会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等单位的干部、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参加者怀着最前进的心情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肃立默哀。追悼大会和追悼会上，继追悼池后，有一些人做讲话表示决心。讲话人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举世罕见的政治家，他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为全面落实和完成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遗业而贡献出了全部心血，并强调都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为世世代代永远弘扬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